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7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影节展映250多部中外佳作，电影嘉年华新增夜场活动。 北京地铁1号线、8通线即将贯通，线路图已经换新。 我国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今天起施行，完善电子眼执法规定。 33岁女网红抽脂术后感染去世，杭州卫健委认定为医疗事故。 深圳赛格大厦震动原因查明，专家认为结构安全。 欧盟力推碳关税，前景如何呢？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张工您好。 哎，江宁你好。 张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这个天气啊，是那么多云转阴，后半夜2-3点钟开始，那么到明天上午9点钟前后啊，本市那么大部分地方可以有一些阵雨或者弱的雷阵雨，这个降水量不大，也就是0到3个毫米，那么有些地方也就是掉一点，没什么量，局地最大也就是10毫米左右。那么这个雨啊，对大家的出行影响比较小。明天白天看来，大部分时间这个天气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0度左右，因为天气还是比较热的。由于受到偏南暖湿气流，与北方冷空气在北京地区强烈交汇，这个影响，那么从明天傍晚开始，这个天气将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预计啊，从明天的傍晚前后开始到18日早晨，那么这段时间本市将有一次大的降水过程。主要的降水时段，那么在17日的凌晨到17日白天。那么从累计的这个降水量来看，可以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么个级别的降水。那么局地啊，像西部山泉这个局地啊，最大可以达到100到150毫米。城区现在看，城区啊，就有些地方这个降水量也会超过100毫米。短时这个小时雨强也比较大，可能有个5-6十毫米。强的降水这个时间段，有些地方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那么看来这段时间这个雨大，再有的时候风也大，雨势也非常强。那么对于这种降水的情况，还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那么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天气是这么情况，主持人。 好，感谢张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张工。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南转东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在线路图上不仅印出了巴通线的车站，终点站也从四惠东变成了环球度假区。 新更换的线路图上，一号线与巴通线线路颜色都以红色标示。尽管两条线路的车站在线路图上已经串联成一条直线，但是图上依旧保留了巴通线的名称。另外，在四惠东站的位置粘贴着目前一号线列车运营区段为古城站到四惠东站的提示语，提示乘客两条线路目前还没有贯通运营。 地铁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一号线八通线贯通之前，地铁公司将对于车站和列车的标志标牌进行更新。此前，一号线和八通线部分列车车门上方的电子地图已经完成更换，可以显示两条线路贯通之后的完整版线路图，并且预留了一号线西延车站的显示位置。根据施工计划，一号线和八通线将于近期实现一趟车做到底。 其实最初规划的一号线和八通线是按照一条线路进行设计的，但是在建设前期，有关部门预测八通线的客流会比较少，与一号线的客流量不匹配，于是就放弃了贯通建设运营的计划。那么随着八通线的客流增长，四惠站及四惠东站早晚高峰期间换乘压力突出，两条线路合二为一的计划再次提上日程。 在2020年10月，一号线八通线贯通工程正式开工。工程利用国庆假期期间完成一号线四组道岔加装，在11月又完成了八通线四组道岔加装，实现两条线路轨道连通。今年5月，北京地铁利用周末夜间停运时间进行了两场压力测试。 记者今天从京港地铁了解到，随着日均客运量不断攀升，为了进一步提升乘客出行体验，保障乘客顺畅出行，从明天开始，14号线东段晚高峰延长半小时，运力提升40%。 14号线东段沿线连接了方庄、蒲黄榆、望京等多个大型居住区、CBD 中央商务区、大望路商业圈等繁华商业区，毗邻九仙桥、电子科技城等地区，是沿线居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为了缩短晚高峰期间乘客候车时间，提升14号线东段晚高峰运力，京港地铁将增加高峰时段上线列车，将晚高峰运营服务时间由原来的16:57到19:15变成16:57到19:45。晚高峰持续延长了半个小时，可以有效缓解14号线东段各站晚高峰的客流压力，保障乘客顺畅出行。 热线方面，近日市民宋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大兴区黄村镇左堤路南向北开的交叉路口修建了一处1米多高的围墙，遮挡了来往司机的视线，存在着安全隐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宋先生说， 左堤路你要右转弯的话，你左手边呢它是一个围墙，那个围墙呢正好挡住直行车的视线，你右转弯它直行车看不见右转弯的车，经常发生刮蹭。我有一天哈，我右转弯我都快贴到路边上去了，一辆直行车冲着我就来了，把我给吓一身汗。 宋先生所说的交叉路口位于左堤路直行和廊高路右转车辆的交汇处，恰好形成一个人字形交叉口，而廊高路是南五环的出口，车流量较大，路口拐弯的车辆经常会和直行车辆发生碰撞。宋先生告诉记者，几个月来他就目睹过多次交通事故。 我目睹最严重的一次，一辆马六把一辆 A 六，好家伙，给人家整个它的左前边保险杠乱七八糟给撞一大半。 宋先生认为，在这个交叉路口建设围墙是为了美化环境，但是对围墙高度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缺乏考虑。 人字形那个下边栽上树种上草了吗？他等于拿这个围墙挡一下，不就为了好看吗？但是这个围墙呢，他考虑欠妥，不安全，太高了。完全挡住了下五环上左堤路这个右转弯车的左侧视线，你根本就看不见。 宋先生表示，周边也有类似的路口，但因为墙体较低，安全就有了保证。 左堤路再往北有一个叫大王庙，人跟这块是相似的，人家就矮矮的，大概也就20-30公分的一个石头墙，这一左右的车看得一清二楚。 宋先生此前也拨打过12345市民热线，希望降低墙体高度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随后联系属地黄村镇政府，工作人员建议相关问题可以联系廊垡地区实体化综合执法中心。记者致电执法中心后，工作人员表示会记录下问题，尽快联系负责人处理。 这廊垡这儿是归咱管，但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待会儿给您记录一下，我看看。 之后，记者又向承担12345市民热线督办落实工作的黄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负责人正在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议解决。

度过的。那里有东非交通的大动脉，全长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作为随队医生，他在这条中国援建的铁路上一待就是9年，守护着中国工人和当地百姓的生命健康，也见证了中非人民间的深情厚谊。 我叫周建飞，我今年83岁了，党龄56年。 眼前这个衬衣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声音洪亮、眼神坚定的老人就是周建飞。如果不说，你很难把眼前这个有点矮小的老人跟黑白照片中正在给非洲当地人治疗的瘦高白衣小伙联系起来。 当时呢，20多岁了吧也，他出国的要求非常严，我又是党员，从通知我到走也就2个礼拜。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上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浪潮中新独立的国家，他们希望获得美国、苏联等国家的援助，修建一条属于自己的铁路，但都遭到拒绝，于是向中国发出了援建邀请。1965年2月，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毛泽东在与尼雷尔总统会谈时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主席可能高瞻远瞩吧，就是援助他的。所以当时呢，借了医院那个书叫《三代手册》，高原带、热带和寒带的这三代手册就出去了。 从医学院毕业，在原铁道部北京铁路医院刚参加工作2年的周建飞，因为表现优异，被派往坦桑尼亚担任随队医生。1968年4月底，周建飞从北京出发到广州，乘药滑轮历经13天到坦桑尼亚。说起刚到坦桑尼亚的日子，周建飞至今仍记忆犹新。 属于热带气候，不在树荫下呀，60度啊，就是。 穿什么呀得？ 不能穿短袖，穿鞋都穿大头鞋呢。这蚊子特别多，传染病啊，毒蛇呀，猛兽又是天然动物园嘛。当时的麻风病、恶性疟，死人死得很凶。再一个血吸虫。 铁路修好一段，整个队伍就向前行进一次，没有固定住所，还一个月搬一次家，只有一顶单层帐篷，既是周建飞的宿舍，也是中国修路工人和当地居民的治疗室。 勘测嘛，一个段一段的，个把月就得搬一次家，说每个地方都是自由度行医，当地人呢缺医少药，还围着帐篷一圈是拉肚子的，特别是外伤的疮疖肿啊，这个就比较多的，因为一些常用语也不用大夫翻译。就哈利下就是腹泻，肚子疼痛包，时间长一般就了解，不到一个月好了。他们当地给我们送大公鸡，最高的礼遇，那毛主席像拿着照片，这多得很。 周建飞与另外一名中医成为了第一批随队医生，因为人手紧缺，学内科出身的周建飞几乎成了全科医生，不仅耳鼻喉内外兼修，而且大夫、护士、检验一肩挑。他白天忙病人，晚上拿出书本自学其他学科。 我们那打点滴、打静脉那是一绝呀。再一个，我也没事就看书吧，很少正常睡觉的，有时晚上一看都看到半夜看书的学习。 在坦赞铁路修建期间，由于非洲的恶劣环境，很多中国专家和技术工人感染了恶性疟疾，甚至因此而牺牲。而周建飞和另外一名随队医生的存在，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从而保证了铁路工程的顺利进行。有一次，铁路勘测工人王友在工作时被一头母牛撞伤。 他这个野牛，他是从锁骨上窝哎顶穿了，跟肺通了，就是练血练气一起往外呼呼的冒。当时问话也不吭声了，稍有微弱的呼吸，量血压量不到了，脉搏也摸清了。 当时正值非洲雨季，要想带病人去河对岸的医院做手术，几乎是不可能。情急之下，周建飞想起了一种曾用于治疗食道出血的技术。 后来我就想起这个食道出血，不用三腔管压迫吗？外科也不能到手术，人也快完，我说干脆用食道的三腔管给他打气，打气就给他止住了。哎，所以说这思路得广一些。 40多年前，为了修建坦赞铁路，中国先后派遣50000多人次到达非洲大陆。而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从没有停止过，修建铁路的同时还修建了坦赞铁路总部基地医院。 唐国庆所在的中土东非公司的前身就是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他指着图片上一大片房子告诉记者， 这个楼还有那边那个楼是非常大的一个医院，这当时是最大的医院了，当地人疟疾当时非常严重的，当地没有药，到时候都在我们这医院看的，免费给当地人看病。 唐国庆介绍，像周建飞这样从中国不远万里来到非洲为中国修路工人和当地人民看病的医生就有上百人， 现在已经当库房使了，但咱邯郸铁路完工以后这个医院就撤走了，十几年左右。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数不清的援建合作项目收获了成长，更收获了友谊。在党的百年华诞，周建飞也收获了自己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他，还经常梦回非洲大地，时常会拿出记录援建医疗的珍贵照片，戴上老花镜，给7岁的小重孙讲讲过去的故事。 太爷爷，这个在哪？ 这是太爷爷在坦桑尼亚跟着看显微镜找幼圆虫。 太爷爷，什么是党员呀？ 党员就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先锋队。 那什么是先锋队啊？ 先锋队啊，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为别人着想，这就是先锋队。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采制，部分音响素材选自电视节目《远方的家》。 好，18:2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我国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今天起施行，完善电子眼执法规定。33岁女网红抽脂术后感染去世，杭州卫健委认为是医疗事故。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即日起，招商银行金小葵全国少儿绘画大赛可以报名了，获奖作品可以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正式图书出版物哦。赛事报名详询北京各网点，或登录招商银行 APP 北京专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27，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1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5例，都在云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4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5例。 根据通报，新增的5例本土确诊病例中，其中2例是7月14号在瑞丽市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中发现，其余3例是7月14号在陇川县分别在重点人群和发热门诊核酸检测中发现。 通报指出，新增的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新增的1例无症状感染者近期都居住在缅甸。 截至7月14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171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 来看经济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532,167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比一季度回落5.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3%，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 另外，本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今天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经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有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的分析。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12.7%，剔除基数影响，两年平均增长率为5.3%，这一增速比一季度加快了0.3个百分点，说明经济整体保持了稳定复苏的态势。从供给端来看， 六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啊，环比增长 0.56%， 体现了生产继续稳步修复的趋势。从需求端来看，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 61.7%， 体现了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啊，逐渐释放。投资结构啊，有所分化。制造业投资整体改善，前六个月啊同比增长了 19.2%， 两年平均增长 2%， 继一至五月两年增速转正之后啊，涨幅啊进一步扩大了 1.4 个百分点。制造业的改善一方面与外需较强带动出口需求持续位于较高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结构性政策，效果啊逐步发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啊整体平稳，房地产投资啊有所降温。总体看，上半年国民经济啊持续稳定恢复，基本符合预期。下半年呢，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啊仍然较多。一方面呢，国际疫情形势啊反复波折，全球经济啊复苏尚不充分不平衡，外需啊仍有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复苏基础啊还需进一步的巩固，中小微企业复苏的波动啊还较大，经济复苏的压力也有所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宏观政策宜继续保持稳字当头，工作重心啊适度的向稳增长、稳市场主体等转移，继续加大力度来提振内需。货币政策方面呢，继续加大结构性的支持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啊对冲原材料涨价的影响，同时呢继续强化防范影子银行、房地产等风险。从目前来看，本次降准已经落地，释放长期资金约10000亿元。降低了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130亿元，这有助于引导金融机构啊进一步的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在财政方面呢，继续发挥托底经济增长，下半年呢地方政府专项债啊有望迎来发行的高峰，管理和使用的强化也有助于项目资金使用提质增效，进一步的促进投资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法律方面，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今天起施行。新法对包括电子眼抓拍、交通违法行为在内的非现场执法进行了完善。 新法在非现场执法方面，对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质量要求、设置、使用和程序等做出了全面规定，实现了五个确保，包括确保采用非现场执法方式于法有据，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质量过关、性能完备，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内容准确无误、客观全面，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信息有效告知当事人。 新法强调，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设置合理、标志明显，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 这一最新修改是对我国现存问题的立法反应。近些年，一些乱设电子眼抓拍交通违法的行为，产生天亮罚单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暴露出相关问题。 如何保障新规落地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处长张晓莹表示，有关立法机关应当及时清理相关规定，对于超出权限作出的非现场执法规定进行清理，同时应当及时补充法制审核、技术审核、公布设置地点等手续，及时检定相关设备，及时优化技术手段。 除了完善非现场执法外，新法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程序，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比如明确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要求执法人员出示证件。 同时，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新法还规定，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处罚。 我们再来关注哈尔滨呼兰防疫志愿者被杀案，今天一审宣判。今年1月21号，哈尔滨市呼兰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2号公告，要求对所辖地区住宅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2月3号12点左右，呼兰区一小区居民被告人陈成龙想要出小区的时候，疫情防控志愿者张某斌劝阻，陈成龙用随身携带的尖刀捅刺张某斌数刀，造成张某斌大失血，当场死亡。陈成龙于案发当天被警方在家中抓获。 今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认定被告人陈成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陈成龙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656508元。 嗯，再来关注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儿。杭州女子戴某某日前到医院做吸脂填充手术，两个多月后因全身感染造成多器官衰竭，在7月13号抢救无效离世，年仅33岁。 事后，戴某某的好友在微博上发文说，他们查询了戴某某在整形医院手术期间的护理记录单，才得知5月2号晚上手术之后到5月4号凌晨5点，戴某某一直在喊疼痛。 今天，杭州卫健委发布通报，今年5月2号，戴某某到杭州华研医疗美容医院接受抽脂等医美手术，术后出现感染性休克，后来经两家医院全力救治，最终在7月13号死亡。经杭州市医学会组织专家评估，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华研医疗美容医院存在术前缺乏认识、术中操作不当、术后观察处理不及时等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承担所有责任，并且已经做出赔偿。 那么抽脂手术有哪些风险？为什么会出现抽脂术后感染性休克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科学科教授木兰，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抽脂其实专业来说就是脂肪抽吸手术。脂肪填充指的就是把自身的脂肪抽出来之后注射在自身的其他部位。 那么就说这种手术有哪些风险呢？ 首先，它是一个手术。手术呢，它就牵涉到第一麻醉，无论你是全麻还是局麻，它都牵涉一个麻醉药的应用。然后是个手术需要消毒的，这个风险呢，就是说麻醉的风险，然后感染的风险、出血的风险、脂肪栓塞的风险，还有凹凸不平的风险。这都是最基本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美容手术，它必须是在一个合法的机构里，有合法的资质的人员，有合法的经过正规培训的技术，而且用正规的器械进行操作，才能保证这个手术，保障这个手术的安全性。 对这个事件来说，这个抽脂手术术后感染性休克常见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对于我们正规医院来说，我们没遇到过，是不常见的，是一种罕见并发症。就说感染性休克在吸脂以后出现，只能说明它的无菌方面的做得不到位，也可能它的手术室不符合条件，也可能医生用的这个消毒的药品不对，也可能消毒的范围不够，也可能医生在这个操作过程的无菌的操作不够，还有术后的包扎，这些都牵扯到，因为它是有创的一个操作，是很少见的，不是常见的，是罕见并发症。 现在去做医疗美容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医美应该如何选择机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木兰的分析。 首先，大家对整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整形美容它是要在生命安全的基础上锦上添花的，如果你连生命都没有了还谈何美容呢？那么怎么能保障你的安全呢？就是我们的安全分好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要接受整形，首先你自己的认识有多少，你知道什么叫整，然后你的期望值你要达到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求美者要有一个前提的。你如果这些都不知道，那你就是一个很盲目的一个就医者。医疗美容它是属于医疗，是说我花了钱就能买到的一种服务，所以这个要在大众方面一定要纠正。现在都觉得好像我花多少钱我就能得到多少东西，在医疗面前这都是不对的。 如果说必须要整容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怎么来选择这个机构呢？ 要从四个方面选择。第一，首先是机构，机构的合法性，就是卫健委批的这种医疗机构。第二，选择医生，医生本身的资质。第三，医生的技术，因为同样是整形外科医生，整形外科上千种手术，他并不可能上千种手术都做得很好，或者都接受过正规的培训。比如他说会做双眼皮，他未必会做隆鼻，未必会做脂肪抽吸。所以呢，就说你看机构的问题、医生的资质问题、还有你的技术的问题、还有你用的东西，比如你用的吸脂针是正规的吗？消毒过关吗？还有比如说接着你要做注射， 那你注射的针是不是合法合格的？你这个医生他懂不懂你注射部位的解剖层次啊？那么注射以后导致脑梗的、失明的都有报道啊。现在到处比如说黑店嘛，为什么会有黑店啊？惩罚力度太低了呀，也就是说犯罪的代价太低，犯罪的成本太低。国医院好像最近几年一直说在整治这个非法医美，为什么还会出现呢？这个就不仅仅是医疗的问题了，就像那些去韩国做的，一忽悠全去了，并发症全回来了，是什么愚昧呀、啊？崇洋媚外。 杭州市西湖区卫健局今天也对涉事医院作出警告和罚款的处罚，责成其停业整改，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作出进一步处理。杭州市将对于此医疗事故举一反三，加强医疗机构执业管理，加大对医美乱象的整治。 记者查阅工商信息发现，杭州华研医疗美容医院成立于2018年6月，注册资本为1000万人民币。近两年，这家医疗美容医院曾经受到辖区卫健局、市场监管局和公安局的4次行政处罚，原因包括病历资料不全、违规开展口腔种植技术、发布违法广告、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以及消防法规等。 当前医美领域纠纷多发，如何避免这类悲剧再次发生呢？四川凯航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颖告诉记者，除了在医疗过程当中操作规范，医美机构尤其应该注意尽到对于客户的风险告知义务，充分让其知晓手术风险。 另外，由于医美手术的特殊性，经常出现整得不满意、整残的局面。陈颖提醒消费者，整残不一定能认定为医疗事故。如果手术过程符合医疗操作规范，并且院方不存在过错，手术风险就由患者来自行承担。至于医疗机构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键也在于院方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具备相关资质等，具体还需要权威机构认定。 再来看深圳赛格广场大厦震动原因，今天公布，由工程院院士和勘察设计师组成的专家组表示，桅杆风致涡机共振和大厦及桅杆动力特性改变的耦合，造成了赛格广场大厦的有感震动。通过拆除桅杆，可以有效解决赛格广场大厦有感震动问题。桅杆原有的防雷航标功能可以在桅杆拆除之后在楼顶重新布设。 专家组认为，赛格广场大厦在设计核载范围内和正常使用情况下，主体结构是安全的，可以继续使用。 专家组表示，桅杆风致涡机共振是引发赛格广场大厦有感震动的主要外因，赛格广场大厦是及桅杆动力特性的改变是引发这次大厦20多年之后才发生有感震动的主要内因。 深圳市福田区相关负责人提及，桅杆拆除工程和累积损伤修复工程完成之后，将会组织商户租户回迁，恢复大厦常态化经营。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起突发事件，今天凌晨3点半左右，广东省珠海市兴业快线南段项目石景山隧道施工段发生透水事故，导致14名施工人员被困，目前当地正在紧急救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接报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立即作出部署，派员赶赴现场，指导帮助地方和有关企业加强应急救援，尽全力营救被困施工人员。 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4号晚上11点36分，在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 地震造成都江堰震感强烈，成都、德阳、乐山等地震感明显。震中距都江堰市26公里，距崇州市48公里，距成都市76公里。地震发生之后，汶川各乡镇部门立即开展相关的核查工作，包括人员和房屋村居受损排查，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记者从四川省地震局了解到，这次地震位于汶川余震区南段，属于汶川余震区的一次起伏活动。 好，北京时间的18点43分，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力推碳关税，前景如何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百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品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 广汽丰田 以诚迎信赖，用心做服务， 服务是诚挚的微笑，服务是耐心的聆听，服务是雪中送炭，服务是未雨绸缪。 北京市热力集团开展冬病夏治、散热器安装、户内巡检等服务，为您的冬日供暖保驾护航。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24小时服务热线96069。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14号提出了一揽子环保提案，旨在实现到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至少下降55%。这其中就包括了建立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根据这一机制，欧盟将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钢铁、铝和化肥等产品征收碳关税。 那么欧盟为什么要力推碳关税，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我首先说一下，这个碳关税可以说是欧盟啊，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是应对全球贸易规则的一些调整啊，包括这个它国际的这个竞争力下降，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它其实是一个创新。在这以前，基本上就是其他国家没有听说有什么碳关税，所以说碳关税这个词儿啊，应该说是欧盟的首创。那么碳关税的它的主要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碳边界的一个调节机制。它实际上它是想对出口到欧盟范围的产品加征关税。那么它加征关税的理由呢，它是防止所谓的碳泄漏。总的说来，概念一个就是要征税，二个呢就是要防止国外的这个产品呢来冲击我欧盟的市场。 一般会涉及到像这个钢铁、水泥、铝和化肥这样的一些商品是吗？ 对，它主要是涉及到这个电力啊、化肥啊、水泥啊、钢铁还有铝材这方面。 欧盟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碳关税呢？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背景呢？ 我觉得欧盟在这个时候提出碳关税啊，它不是说是一时的冲动，可以说是酝酿了很久的一个举措。首先啊，这个去年的这个欧盟可以说理性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在冯德莱恩的这个主导下啊，就说是亮相。那么但是一亮相，他当时就是非常重视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那么他是把碳排放也包括这个碳关税啊，这些他都准备视为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国策啊，所以去年就想推出。那么但是呢，就是不凑巧，欧洲疫情去年开始可以一波，完了接着第二波，到今年第三波，是吧？所以整个疫情就打乱了这届欧盟委员会他提出的这些宏伟的蓝图。今年这个疫情呢，目前有所缓和，那么再加上复苏欧洲的经济啊，包括拯救欧洲中小企业，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在疫情期间可以说面临倒闭啊，困难很多。就是说这个不说欧洲经济它存在一个巨大的财政需求啊，而这个时候欧盟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是吧？所以说这种背景下，再加上呢，当前这个可以说世界上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这个助推下是可以说是甚嚣尘上，那么欧盟呢也不可能就是独善其身。那么通过推行这个碳边界调节机制，实施碳关税，它也是想搞一个巧妙的隐藏的所谓绿色贸易保护主义啊，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导致欧盟在这个时候提出碳关税的，我觉得是一个大的背景。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这项政策想要推出的话，有很多分析人士表示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很多国家对此表示出了反对的意见，还有欧盟内部也是存在着分歧的哈。您觉得它推行的难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难点不少啊。第一个难点就是欧盟内部它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别的不说，但是两个大国法国和德国这个态度上是有本质的差异。法国呢就是拉拢一些南欧国家呢是积极支持实施碳关税，而德国呢态度是非常的不积。你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因为它现在财政赤字比较大，是吧？完了产业竞争力相对也不是那么强，那么它现在 就急需要通过这个提出碳关税的这么一个创新的举措呢，使得他的这个企业一个得到保护。反过来，那德国汽车工业竞争强，它就涉及到它需要这个钢铁啊，需要这个铝材啊，这些是吧，这个造车的这些材料啊，包括电力啊，所以这方面德国就不是特别积极支持什么，比如说欧盟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路线图，什么到2030年啊，碳排放要占 GDP 的10%啊，要回到什么状态，它这方面它不是最积极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国外的产品啊进入欧盟市场，它面临以后就面临这种绿色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高关税，这种高关税势必会引发欧洲与美国与中国与东盟等国家啊产生的关税贸易冲突，那么从而就会招致报复性的关税。你自己单方面的不跟我们协商，你说推出就推出了，凭什么你的标准就是全球唯一的标准？凭什么你的碳排放就一定要让我们遵守啊？第三点呢，就是说征税的同时啊，它其实也是个双刃剑，因为它会导致欧盟的相当一批的企业增加它的产品的成本，从而也就降低了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利润。 嗯， 再有最后一点呢，就像碳边界呀、啊，它这个调节机制能不能以我们世界贸易组织目前的这个规则，他们能不能协调，能不能兼容，还是会产生冲突，其实这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些加起来，总的说来，执行的难点还有很多呢。所以说他现在只是投石问路吧，先提出来，那么他真正要推广可能要到那个后年了，2023年开始推广。但是我刚才强调了，他既然是既定的国策，是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我相信欧盟这些委员会他是把它力推的，这点我认为他是有这个决心。 好，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近期由于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的扩散，新兴市场货币出现疲弱，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黄汉。黄汉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 那么请问如何看待下半年新兴市场货币的走势呢？ 那好的，那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上个月是逆转了之前因为疫情导致大跌的局面，并且也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但是在美联储最近公布的缩表时间可能提前这个消息之后呢，这个指数又跌到了一个月的低点。下半年新兴市场货币呢，影响因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新冠病毒在新兴市场继续扩散，那与现在发达国家这个形成控制以外形成一个鲜明对比。那比如说现在东南亚的最大经济体印尼周三是报告一个创纪录的感染的病例，那是六月初的新增病例的10倍多。尽管说采取了目前新的遏制措施，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得到控制。那除此以外呢，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啊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这个病例数也是快速增加。而除了亚洲地区以外呢，现在巴西奥运代表团的成员在入住了东京之后呢，也是发生了一个群聚的感染，那这也引发了现在外界对于奥运会期间这个感染情况一个担忧。不仅如此呢，目前疫苗的接种的进度在这些国家来说也是非常滞后的，因此这个市场对于除中国以外的大多数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呢，总体还是看跌的。而且从这个新冠疫情当中要实现一个全面复苏，那现在猜测可能也要到2022年以后了。那一些国家也因为目前新的这个限制措施是调低了对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啊，比如刚才谈到了印尼，那印尼央行现在估计呢，这个印尼今年的 GDP 增长中值是4.6%啊，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突发的一个情况呢，啊，在假设现在新的这个人员移动的限制会持续一个月以后呢，啊，现在经济增长是下调到了增长3.8%。啊，尽管现在疫苗接种的这个进展有助于这个发达国家的需求激增，但是因为疫苗的接种率比较低，以及现在这个新冠病毒进一步蔓延，那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呢，啊，对全球的供应链会构成一个进一步的威胁。比如说六月份，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产量是大幅下降，那包括印度的产量也出现了一个下降，菲律宾产量也是下降。啊，而不仅是亚洲方面呢，这个制造业表现疲软。那六月份由于现在病毒数量上升，这俄罗斯的产出也是出现一些停滞，包括墨西哥的产出也是出现大幅下滑啊，所以综合来看呢，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些这个代工产地呢，这个产出增长是目前几乎停滞了。那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这种分歧呢，可能会导致供应链的压力持续一段时间，那这也意味着价格的压力会比这个其他情况下更为持久。 除了这个新冠以外的一些要素，另一个要素在于现在担心美联储收紧政策，那一些新兴市场的一些投资者也是担心未来几个月这些国家的货币的风险会居高不下。那在最近调查的这个外媒调查当中呢，那一些这个策略分析师有近60%表示呢，新兴市场的货币现在面临美联储今年可能缩表的一个风险。那未来几个月投资者可能会回避这个巴西啊、印度啊、印尼啊、土耳其、南非这些货币。影响不同国家经济前景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现在这个一个疫情方面原因，再有一个现在就是原材料成本方面，在油价上涨带来不同影响。比如说印度和土耳其这些原油进口国现在受到高油价的影响呢，原材料成本上升。那包括印度卢比在这个6月份也是创造了去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月跌幅。而高油价呢，会使得一些这个油价的出口国获利呢，比如说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的这个出口国的货币可能在今年也会受到一个这个有益的影响。所以综合来看，这个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是下跌，但是在部分国家因为经济结构的原因有一些会受益。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汉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金葵花财富播报。重疾险是健康险中的核心成员，本期我来和大家聊聊重疾险常见的误区和产品的挑选方法。什么是重疾？就是指病情特别严重，同时治疗费用昂贵，会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的疾病。很多人对重疾普遍存在两个认知误区：我还年轻，不会得重疾。随着工作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重疾患者正在年轻化，像胃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等重疾35岁以下的人群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年轻人一样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风险。得重疾就意味着死亡。得益于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有不少重疾的存活率都在5年以上，罹患重疾并不意味着死亡，通过良好的治疗，存活甚至康复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很多人尽管接受治疗后活了下来，可是在财务上却死了。假如有重疾险，情况会好很多。重疾保险金既能用于治疗支出，也能补偿一定的收入损失，可见配置重疾险还是很必要的。那么重疾险应该怎么买？一、高发病种要覆盖，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终末期肾病、脑中风后遗症和冠状动脉搭桥术，这六种重疾各类人群发生率较高，产品责任一定要涵盖，其他病种越丰富保障越全面。二、预算不足选定期，预算充足保终身。重疾险的保障期很多，有只保一年的，也有保到70岁、80岁，还有保终身。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推荐选择保终身，同时附加身故责任的产品。尽管重疾险覆盖了诸多高发病种，但还是会有遗漏，身故责任会让保障更全面。假如预算有限，可以先选择保定期，至少保到70岁，覆盖经济责任最重要的时期。等到预算充足时，再加保一份保终身的产品。三、多次赔付和额外赔付根据预算而定。多次赔付是指可以赔付一次以上重疾保险金的保险。额外赔付是指罹患特定疾病后，保险公司除了赔偿基本的保额外，还会再赔一笔额外的保险金。目前比较常见的额外赔付有癌症二次赔付、心脑血管疾病二次赔付。根据前面提到的重疾存活率以及癌症极高的发生率，预算充足的话，建议两者都要配置。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希望对重疾有更多了解，欢迎前往招行各网点进行咨询。最后还是要提醒您，保险非存款，理性购买，按需购买。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多云分散，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南转东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将您